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慧敏在1993年时候的作品，叫做《尽在不言中》。那个时期应该算是周慧敏歌唱生涯当中最红火的时期，除了像刚才这首歌之外，还有后来和林隆璇合唱的《留言》，都成为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金曲之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陶喆》。 发间漂泊温柔，形容时的感受、让指头把思里漫游，眼思念上游，轻抚你心头，是期待的理由，微笑的前奏，重叠的尽头，瞬间的交流，可以温柔，不轻易低头，你不必太刻意，就无法忽视每一面你都美丽。发间飘过温柔，心动时的感受，是爱情的丝绸，是被你宠爱的感受，会飘渺的温柔，像你始终享受，有冲突到以后一直都拥有，像你只是借口。 You are so思念上游，轻抚你心头，是期待的理由，微笑的前奏，重叠的尽头，瞬间的交流，可以温柔，不轻易低头，也许你不在意，我要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像你始终享受，要从头到以后一直都拥有。发间漂泊温柔，形容时的感受，是爱情的丝绸，是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像你始终享受，要从头到以后一直都拥有。Oh, yeah, yeah. Beautiful, beautiful.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陶喆带来的《每一面都美》，这是陶喆在《太美丽》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广告歌。 在当时这张专辑并没有获得非常好的风评，很多业内人士评价说陶喆是在原地踏步。不过如果你可以耐心平静地来听，你会发现这张专辑包括它里面的所有歌都是比较柔和而且温煦的感觉，虽然不像以前专辑当中的尖锐和争议性，但是它仍然是一张概念清楚的专辑。 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说好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维维，叫做如果有来生，歌曲的创作人是高晓松，再加上非常有文艺气质的谭维维的演唱，这首歌变得让人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一首非常流行的作品，它的流行和经典性已经在华语乐坛上刻下了浓重的一笔。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原唱是黄大炜，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版翻唱是来自于张惠妹。她出道时候的淳朴自然以及充满爆发力的歌喉都让我们念念不忘。 总是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仅仅一几何罪，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仅仅因为我让自己喝醉。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伤我的脸，那一次我唱到伤 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的歌手，就是可以把每一首歌都唱成自己的歌。刚才这首歌我们在听张惠妹演绎的时候，似乎也忘记了原本黄大炜的样子。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呢，同样也是天王级的歌手，不用再多做介绍，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觉。

间流逝得太快，我只想要一点快乐和自在。梦境和现实啊，别说两回事。 许美静的歌曲里面充满了非常冷感的力量，这在很多的艺人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她在真实的感情里面却是一个热情似火用情至深的人，所以后来也一度传出她为情所困为情抑郁的消息，所以这些已经被留下来的声音片段每一段都值得被宝贵。接下来大牌周大哥，我们听到拥有大哥的身份的江湖地位的齐秦。 逃不开纠缠的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决心。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化成灰烬。没什么理解，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黑夜走笔找到你，爱的只有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如果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 有太多太多回忆跟着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只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直觉的生命不停燃烧。如果雨逃不开纠缠牢，每当心痛不了，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这是齐秦来翻唱的《如果云知道》。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齐秦还算年轻，他作为歌手的状态依然积极。虽然齐秦参与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的节目，一度让人怀疑他是否廉颇老矣，但是曾经被他的那些歌陪伴成长过的人，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年纪增长和因为状态影响的发挥而对他的爱有任何的递减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同样翻唱歌，萧敬腾翻唱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哦、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上演，只要我的 number one 女孩，忽然一阵昏睡，你回过头看看我，天气太热，我也没办法，只敢傻傻看你，不敢问电话号码，你只好转身。 说声再见，勿忘我在故乡等着你。如果你在遥远地方想起我，请你呼唤我。小燕儿飞呀飞，可知我身心，告诉我，快告诉我，告诉我，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不要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接下来这首歌是承载着幸福的一首歌，它承载着两个歌手二十几年来分分合合的情感的细节和小秘密在里面，许沾和郑秀文都曾经演唱过的《上弦月》。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却绝尘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绝，慢慢远，愿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上演。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也许他没听见你的心愿。 这首是许志安的歌，但是郑秀文曾经也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披着婚纱演唱过他。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复合，而媒体也一度猜测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即将要谈婚论嫁。二十多年来的分分合合，两个人之间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秘密。郑秀文说，每个人都有要带进坟墓的秘密，我也有。最后一首歌，我们跟你一起听到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容忍，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